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不是，我跟随主人这么多年，就没给别人准备过后事，没有经验。 哮天犬这话到一半赶紧扇自己嘴巴子，自己说的果然不是人话，听起来就跟是抱怨真君没死过，所以自己从来未曾得到过操办丧事的经验。杨戬却没留意到哮天犬暗地里转的这些道道，他垂下眼睫， 请北海龙王敖顺过府，告诉他用冰棺将端木沉入北海最深的海底。 看到气喘吁吁的敖顺压着巨大冰棺急急而来，四大天王更是觉得无趣。 要不 持国天王提议， 先回去向玉帝复命，就说端木上仙真的救不活了，食神什么的就让杨戬自行处理吧。 几人意见一致，不过围住杨戬府邸的天兵天将暂不能撤，只留下多闻天王一人镇守，其他三个回去向玉帝复命。杨戬将端木翠的尸身放入冰棺。 敖顺，人间有句话叫视死如视生，端木虽死，但是…… 他没有说完，话中有话。 真君放心。 敖顺于他的言外之意领会得异常通透， 我会将端木上仙的冰棺沉入北海最深处，不管是风浪还是雨下妖魔，统统侵扰不到。 那就好。 杨戬没有看他，伸手轻轻拂过端木翠冰冷的脸庞， 盖棺走吧。 真君呐，不宜到来吗？ 随行的从事起棺见杨戬没有动的意思，敖顺忍不住开口问道。杨戬背过身去，疲倦地挥了挥手，敖顺不敢多话，指挥着从事们离开。 那个主人， 哮天犬小心翼翼道， 端木上仙落棺真的不去看看？ 不去了。 杨戬的声音很轻，顿了顿他又添了一句， 要不你去吧，多少有个照应。 哮天犬跑得飞快，敖顺这老头明明腰背已经佝偻得那么厉害，居然还走得这么快，刚出门就不见影了。哮天犬很是不耐烦地让天兵天将边上退散。 哎，都让一让，让一让。 出了这道人墙，远远看到敖顺的龙气在南天门处引现，哮天犬心头一喜，正想奋起脚程追过去，东手边上传来兵卫的厉声呵斥， 下界小心，也敢妄闯上界，拖下去。 不是啊，小仙有事要找真君，烦请列位行个方便，烦请。 这声音越传越远，哮天犬伸长脖子看过去，一个褐色衣衫的老头正被两个兵卫拖着往外走，那老头还想嚎啕，被其中一个兵卫一戟砸在背上。刚才好像听到真君两个字，莫非是来找自家主子的？哮天犬对天兵天将这种霸道的行为极为不满，当然他的不满跟见义勇为半毛钱关系都没有，他只是觉得人家都提到真君这两个尊贵无比神圣无匹的字眼了，你们怎么还这么粗暴地对待人家呢？这样下去他们家主子威仪何在啊？所以哮天犬怒了。况且现在剩下多闻天王一个人，他的顾忌也少了很多，他用了大概一秒钟的时间去思考是追敖顺呢还是为真君立威呢。一秒钟之后他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，这个决定直接导致了某些人的命运变更，某些事的历史改写。哮天犬顾不上去追敖顺，两手叉腰嗷的就来了一嗓子， 给我站住。 他拨开众兵卫，气势汹汹地走到近前，低头那么一看，哎，这不是华佗仙吗？可怜的小老头被那么一挤砸得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了，这天庭的兵卫也太不尊重知识分子了，下手如此的狠毒，要不是他哮天犬从天而降，这华佗仙铁定是被臭揍一顿扔回自己的神庙去了。 哮天犬，你想怎么样？ 拖着华佗仙的兵卫甲皱起眉头。 下界小心，擅闯天庭，这可是重罪。 哮天犬没说话了，他看着华佗仙。 不是让你们走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头一次是我带你们进真君府邸的，那不算擅闯，这次你都走了，无宣无照的又回来，这可是有罪，你知道吗？ 可怜的华佗仙眼睛直直的盯着哮天犬，嘴唇一张一合的。 说啥？ 哮天犬好奇把脑袋凑过去，华佗仙嘴里含混不清，他只听清楚两个字，端木。哮天犬心里咯噔一声，心中转开了小九九。 华佗仙是大夫，他走了又回来，还念叨着端木上仙的名字，莫非…… 下一幕，哮天犬精瘦的小身板负起华佗仙，急急往真君府邸走，后头那两个卫兵厉声喝止： 哮天犬，擅闯天庭是大罪，你想抢人怎么着？ 就抢了，你还打我？ 哮天犬一溜小跑，嘴上不忘嚣张。 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地头，我主子就在屋里，你打我试试。 顾嘴不顾脚，进门时一脚绊倒，可怜的华佗仙陀螺一样咕噜咕噜滚了两三丈远。见旗下的兵卫扰扰，多闻天王很不满。 随他去，跟这种小角色计较什么，一点天兵天将的样子都没有。 杨戬实在是对华佗仙的出现一点好奇都没有，不过念在他这十来世尽心尽力的份上，虽然无所建树，还是舍了他一粒仙丹，顾住他那么一点元气。 啊，多谢真君呐！ 缓过来之后，华佗仙感慨万千，他一直以为自己这一生中最值得书写的故事是关云长刮骨疗毒，现下看来不然，此趟的故事生死一线，实在是更加精彩许多。遗憾的是，已经没有人能够为他列传传唱了。 走了又回，到底为了什么？ 杨戬对他的谢意毫无兴趣。 那个真君呐、啊， 华佗仙抖抖索索伸手入袖，取出一缕莹亮的丝线来。杨戬淡淡瞥了一眼。 又是什么线？你还真是乐此不疲。端木的心脏是让你试验针线的地方吗？ 不是，真君啊。 华佗仙咽了咽口水道。 当时小仙已经离了天庭，驾于云气之上，恰好遇到了在天上四处巡游的四方仙。 四方仙算是天庭的巡位，常年在云气之上游走，杨戬对此倒不陌生。 然后呢？ 小仙停下和他们攀谈了两句，无意间提起端木上仙的事儿，四方仙就说起了最近的一桩奇事。 哦，有多奇？说来听听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